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嗱，讲下搞网台唔会有错啦，系咪先？ 唔会有错、啊。 但未讲搞网台之前咧，都要讲下啲节目嘅嘢就吸引，即、就、系、是、引下你哋跟住听落去。即系可能搞讲搞网台嗰啲嘢好捻闷噶嘛，一句要搞网台，你熄捻咗瞓啦咁样，啱啊？你可以瞓嘅，其实冇乜所谓。但我而家唔会讲住啦，我留翻 ending 先讲啦，系嘛？你可因为啲搞网台都可以压时间啊嘛，即系长短任我讲啊嘛，再唔系可以讲两集噶嘛，所以唔使咁急。咁、啊、其实呢一次做呢一集《自弹俱乐部》咧，好捻奇怪嘅。因为冇料啊， 冇料， 冇料讲。 O、okay、K， 我特登要做揾呢件女出嚟搏嘢啊，先有得讲。因为事完，我哋上个上个月我哋嘅即系邪 K 聚会咧，系成唔到团。 系 啊，其实节目有讲啦，啊咁我所以我局要揾咗阿花啦。阿碌嫂啊 ，OK， 啊揾咗阿碌嫂，唔系淡水淡水阿花，喂淡仔阿花，咁啊约咗阿淡仔阿花，咁夹硬做都系夹硬做，因为其实某程度，如果我去一次斜机咧，某程度讲两集咁可以，即系讲一集自己，就讲一集网友，咁我悭到两集嘅话，咁我食饭盒可以又可以讲两集，咁啱啱一个月讲晒咯 ，OK， 但系因为冇咗一次斜机，原来系好捻大镬嘅，喺我嚟讲原来 系 吓，咁、啊、其实即系我谂住以后就算冇成唔到团咧。我都试下搵阿碌啊又好乜嘢都好，喂你求其都要搵间斜机去海外等我有啲节目可以讲，就因为冇嗱、啊，跟住我而家我又搞紧嘅斜机团呀，咁有冇网友嚟唔知噶？其实因为仲未成团啫，系我听日先知，而家录音系星期三 ，OK 啊吓，咁好大镬噶嘛，咁冇嘅话咁我咁呢、這个礼拜冇嘢出街啦。 系 啊，咁譬如我系约咗阿广东妹去咗求水山嘅，咁我都系广东妹一个女仔啫，一个女仔我就冇即系一个经历就冇理由嗌阿健哥哥或者阿十九八十号你过嚟讲一集噶，即系嘥时间啫， 系 一嚟到起码个都讲两集啦，系咪先 ？OK， 咁我就谂下，我就系点都争一嘢， 点都争一捻 一捻，系啊，点都争一捻，咁点样呢一捻咧？嗱，咁啊计下条数。上沙即系 M 嚟噶啦，呢啲屌你啲，即系逢系月头都 M 嚟，因为我都好捻准噶嘛，即系月尾至月头啲 M 嚟好捻窒准噶嘛。咁样咁啊，广东我就约咗去石球水山啦，但系我就知道约咗，就算讲广东妹都系得一集，咁我系点都系争捻啊嘛。咁冇办法啦，咁啊咁啱得咁巧，真系咁啱得咁巧嘅啫。 系 啊，其实我咁讲，我揾过好捻多饭盒噶啦。 OK， 咁我曾经揾过一个阿谢婷婷啦，其实而家大家觉得记得嘅谢婷婷啦，沙湾正就系谢婷婷啦，揾咗佢，因为佢已经拉黑咗我噶啦， 系 啊，因为我冇得揾佢啊嘛，佢拉黑咗我噶啦，啊，咁我纯粹冇閪屌佢，梗系揾下啲閪屌啦，系咪先？咁佢自己又其实已经系从咗凉，佢更加唔捻窒理我，我揾咗佢几日啦喺 QQ 度，因为佢微信拉黑我啫 ，QQ 其实都拉黑咗我嘅，但我仲可以留言俾佢嘅。吓、啊，即系佢哋留意，叫佢同我近方翻啦，即系联络翻啦。但佢都一路都冇复我啦。咁啊，系咗个啦。咁以前咧，咩上咩沙湾高妹嗰啲咧，即系睇，即系佢而家佢个样咧，即系又肥又丑。你老味，喂大佬，为做节目啫，唔使咁啊， 唔使食屎啊 我最多就接埋佢一日五人冷柒做，屌你都算嘅啫，屌你老母钱死咗佢嘅啫，系咪先？啊，即系怀念早轮搬箱化都停咗两个礼拜啦，屌你老母唔赚就停多两个礼拜啦，我真系咁样谂过，但今晚得咁巧，其实嗱呢个女仔咧就我拉黑咗佢噶啦， 系 我喺微信度拉黑咗佢， 系 真系好彩我喺 QQ 冇拉黑佢，咁而家 QQ 咧我其实。嗱，其实我冇玩 QQ 好捻耐噶啦，咁我都有个 QQ 空间啊，我亦都冇留意好捻耐噶啦，但系我就定期咧一个礼拜咧，我都会上一次 QQ 空间，就将一啲嗰啲生日嘅咧，譬如嗰个星期生日嘅网友咧，咁我就会送啲蛋糕俾佢啊，即系嗰啲唔使钱嗰啲啦， okay， 要钱嗰啲唔使窒仔啦，系咪先？咁啊当佢生日快乐啦，我唔理系男啊系女啊，咁我都会送。咁我望一望，咦，有条女生日、啊，嗱呢个系边个咧？就系、是以前嘅沙湾。 佢助理啦，助理啦，咁大家好熟啦，系咪先？咁其實我拉黑咗，其實點解我要拉黑佢先？係即係因為，喂佢冇乜誠信嘅啫， 係 嚇，即係佢係放飛機嗰只咯 ，OK， 但又放唔曬啦，嚇、啊，咁放飛或者叫放機啦，即係其實佢點為之放飛或者放機咧？咁我每次嗌佢出嚟，都係希望過夜嘅，佢自己亦佢亦都知嘅嚇、啊，我話你帶你阿女朋友過夜啦，咁樣嚇，咁、啊、其實次次咧都唔係過夜嘅，係過一半嘅啫， 係 即係快餐多少少。 就是五点零钟就走啦。 唔係。係基本上係搏完之后冇耐佢就走啦。 ok、 啊。但当然啦我約佢嘅时间呢可能会係可能約到佢六点啊八点啊咁佢走嗰时係十二点啦。 ok、 啊。我搏佢第二第 Q 係好难搏佢第二 Q 嘅。ok。咁耐有边次真係过夜呢其实就係、是、有一次喺佢屋企。 係、 就真係过夜啦。但跟住佢喺屋企呢跟住佢个姊妹就返返嚟。咁又係屌你，佢幫唔到個 morning call 嘅 ，OK， 啊都係咁，嗰次意外嚟嘅啫，因為佢都唔知嗰佢嘅姊妹咁咪翻嚟，因為佢都唔想有人知。我依家好明白點解阿助理咧，佢係唔想過夜嘅，佢係唔想留喺酒店太耐， 係 即係就兩簡單啦，驚俾人拉啊嘛，係先。之後佢話曬助理睇慣沙灣，哇！屌你老母又幾期，哇！屌你老母又十萬人行政拘留，哇！喺福利街。 睇得多俾人拉都唔想自己系其中一个 啦，系啦，但佢又唔系好清楚，原来其实喂大佬，我哋唔系一个性交易嚟嘅某程度，我哋只系一个男女朋友去搏嘢嘅啫。其实登记好晒咧，其实某程度系大家改得出识咗几耐啊，改得出佢叫咩名啊？当然我唔知佢叫咩名吓， 系 啊，但都唔紧要，我哋租你我租嗰啲酒店咪好稳阵噶嘛。咁我点解要拉黑佢咧？嗱，其实节目有讲啊，以前咁就系我有一次咧。就租咗一间好靓嘅酒店，叫做七嚿水差唔多要。 系。 咁、啊、有一个好撚靓嘅浴缸嘅。 系。 浴缸呢就基本上见过嗰两个见过好多房都落㗎啦。 系。 我几恐怖啊大佬。 咩名呢少少得唔得透露下。 我唔好记得好叫死啦。喺萬象城附近嘅。 系。 啊好似咩平軒好似叫做。 ok、 啊。我唔好记得啦佢一间特色房。咁嗰个浴缸系好撚大嘅。但当然系大唔过而家主题酒店嗰啲。我冇浴缸啦，但系个浴缸都好沟迷咁样大噶啦， 系 汤碗咁样嘅。咁啊，嗰次嘅就系点咧？约咗佢出嚟食出嚟啦，见面啦，食晚饭啦，食完晚饭就跟住上酒店搏嘢啦。搏嘢之前，我咪开浴缸冲凉啦，佢唔肯冲， 系 佢唔想浸浴缸， 系 喂已经好卵敏噶啦，屌你老，喂大佬。鸳鸯浴系几捻紧要同几捻好玩嘅嘢嚟嘅咧？ 系 咪先？其实租呢七嚿水沟租呢间酒店。我都系为咗同你鸳鸯肉啫， 系 你唔肯制，我已经敏捻喎，屎捻蛋都算啦，系对，咁其实系为求搏嘅，吓系求过嘢啫，咁样好啦，咁啊跟住咁啊照搏嘢啦，咁搏到唔知搏完之后啦，冇耐，大概十二点钟左嗰次啊，其实我有听翻节目咧，可能会知道，但嗰节目我应该系 delete 咗噶啦，好都几年前嘅事吓，咁啊佢到十二点钟嗰时候咧，佢就话翻屋企整啲嘢。 O.K. 啊，因为佢屋企就系布吉， 系 喺龙喺沙湾啦，其实喺沙湾度啦，咁样吓，咁、啊、就咁啊话，啊佢话佢细神劈月死老豆死老母啦，话讲到未差唔多咁样啊，吓，佢就话我一定翻嚟嘅， 即系借老顿 啊，咁啊话咁啊好啦，咁我知点讲啊，你翻嚟我先俾钱你啊，我可以咁捻样讲啊，佢话唔系啊，咁你真系唔捻窒信我啫，坦白讲我真系唔捻窒信你，但又冇办法。如果你要你自己大佬你其实多次㗎啦有一次就係、是、约撚咗佢去边间酒店佢放我飛機冇撚嚟我隔眼就打隔眼去喺间酒店搵个斜骨。有一次就係、是总之有几次都佢都早走㗎啦有一次直头放飛機唔撚嚟啦。啊！约捻好晒噶啦，都放飞机唔肯嚟，佢话买啲乜捻嘢，买啲嘢咪接嘢就唔捻直见咗。 OK， 佢啲几捻似佢好捻柒嬲，但系嗰只佢一个好处咧，佢就佢好高嘅，佢真系矮我一两 cm 到咯。 系 啊，咁 哇咁好高喎、 啊，好高噶啦呢个女仔啊，当然靓唔靓就见仁见智啦吓。 系、 啊，即系而家你问阿健哥哥就话唔靓噶啦。 系 佢乜都冇都话唔靓噶啦。阿碌冇咁讲过啊，话俾你听啊，可能阿碌数佢嘅问题啦吓，唔捻就知啊。好啦即係成日咁呢次佢話12点钟佢話要返去整啲嘢咁俾钱先 咁我唔肯制㗎啦。佢话你咪唔信我唔过啊嘛，好快就翻嚟噶啦，一个一两个钟头我就翻嚟噶啦，跟住我翻嚟同你食宵夜啦，好冇？咁我谂住，唉，两点宵夜差唔多啦，好，嗱咁咪是冷淡啦，唉，咁俾咗佢，咁当然系有个好处嘅，因为嗰时候 N 年前咧就冇神山富啊嘛，你未，因为你真系未必一定要两 Q 嘅，一 Q 起，咁第二 Q 我都谂住朝头早先诊嘅，咁你到八点钟你嚟都唔怕啦，我成日都就都就咁诊一 Q 啫，咁然后系咩呢？然后就冇然后啦， 梗系啦，冇影啦， 然后就冇然后，打电话唔捻复啊，屌你咯，我咪谷捻嚟删捻咗个微信群，唔捻再同倾偈啦。 佢都冇搵过你， 亦都有搵过我嘅， 系 佢搵我嗰次系借钱嘅， 系 OK。咁我就坐喺度戇鳩啦，佢喺 QQ 嗰度 QQ 空间嗰度搵我借钱嘅 ，OK 吓。咁跟住当然啦，除咗我有同佢联络之外，我冇同佢联络咧。咁我哋阿 Benny Ng 咧係有同佢聯絡嘅，係我唔知佢點樣係揾撚到下佢個聯絡方法咯，唔撚夠記得咗啦，好似係咪同我哋去跳舞，佢識撚咗個助理啦，佢有同佢聯絡嘅，咁佢結咗咁樣喺呢幾年咧，咁呢位助理咧就結咗婚， 係 仲生埋一件添， 係 咁我估計咧佢問我借錢嘅時候咧係唔係諗住落仔咧，就係諗住屌佢老母結婚用噶啦，咁啊唔緊要啦，咁當然啦，佢問我借錢之餘都有問啊。我估计有问阿 Benny 借啦， 系 我唔知有估计呀。阿 Benny 每日就走嚟有嚟复啊，好似你系主角咁啊，唔关你事啊。咁佢但系佢有冇见过嗰个助理？因为我冇留意佢啦嘛，佢有见过佢助理又唔知喺微信又好啦 ，QQ 都好啦，佢生出咗个 BB 嘅相嗰个样喎。 似唔似你先？ 哇，系咯，屌你老母，好捻似我啊！屌你老母，吓我啫，系咪先？当然我系知道啦，梗系唔会系啦。因为其实是我冇诊佢好撚耐之后佢先至生 BB 㗎嘛，因为几年前嘅事啦嘛，咁冇理由佢怀胎年休几㗎，係咪先冇可能㗎，所以嗰个真真始终唔系我嘅。但係 Benny 就好强调呢，佢嗰条嗰个仔呢嗰个 BB 系好撚似我嘅，佢真系想屌你夹硬屈鳩我，屈鳩我啦，我当然唔肯就唔肯，我肯定唔系啦，因为冇可能即系冇可能怀胎咁耐㗎嘛，系十个月啫嘛，点可以年休几呢，系咪先？好啦。咁一就我就知道佢已经生 BB 啦，咁样亦都咁样有时偶然咧，我喺 QQ 咧空间我都冇见啲佢，咁我偶然都见到下佢贴下啲生活照啊，都知佢几冷坎坷同老道啊， 系 啊成日讲，即系可能喺啲感情方面啦，啊咩嘢，成日贴埋晒啲好卵悲壮啊，即系点咧，冇卵咗爱啊，跟住又点嘅嘢咯，咁样我要奋发向前啦、啊！我冇咗任何人都唔紧要啊！最紧要有个 B B 啊，跟住冇个 B B 都唔紧要啊！我会自力更生啊！咁佢成日留埋晒呢啲咁嘅捻嘢咁啊！我一路都我连 like 都唔捻实 like 咁近呢几日咧，即系我或者呢日咧，其实你知唔知而家 QQ 空间咧？如果嗰条友睇过你嗰啲嘢，入过你嘅 QQ 空间睇过咧？佢個痕跡呢其實我係見到㗎。 係。 即係可能我係自己見到頭十個或者七個或者六個到啦嘅入過嚟嘅痕跡我見到嘅。 係。 呢個係而家 QQ 新 ,QQ 空間新嘅玩法嚟。咁我見到咦佢入過嚟睇過我喎。 係。 咁我都唔其他就喺呢排啫，我都唔拆理佢㗎啦。因為講真的其實就算係呀邊個阿謝婷婷都入去睇過下我下我啊，佢唔係覆我啫嘛， 係 因為佢已經拉黑咗我嘛，其實連 QQ 拉黑埋啊嘛， 係 咁我唔咁咪咗種唔 like 佢啦，唔止唔 like 佢啲嘢，佢唔我就唔入去睇嗰啲嘢算啦。咁有日或者好似呢輪咁樣，喂等我冇節目做喎、啊，咁我諗啊，咦咁啊見到嗰個助理又喺度睇我啲嘢喎，咁咁啱得咁巧喎、 啊，係 咁咧佢就係呢、這個應該係理論就係今日啦、啊。唔知今日定听日咧， 系 生日嘅， 系 啊，因为佢有啲咩七日生日嗰啲咁嘅通知俾我哋噶嘛，咁跟住我见到，咦，又冇閪屌，吓、啊，适逢6月3号， 系 春夏之交嗰场波澜壮阔嘅民主运动又嘅集会，我又未死去到，又6月3号星期五，加上而家我有几 free 下噶嘛，点解 free？ 其实大家我又可以估到啦，而家我谂 free 下噶嘛，咁星期五咁不如啊，咁啊约下佢出嚟诊下佢好唔好啦？咁我留一句生日快乐俾佢，写个蛋糕，送个蛋糕俾佢，生日快乐。跟住哇，砰砰声啊，福佬 系。 咁我跟住话点啊？好耐冇见，而家点啊？ 佢话唉唔好提啦，真系唔好提啦，讲埋先。总之心情唔好啦，而家喺边度啊？几时嘅？而家要知咩？我而家边度咯？因为当时我翻紧工啊，咁我就话唔得闲啦，我最快都要星期五先得闲啦，你得唔得闲啦？出嚟食下饭啦，好唔好？好，屌你咯，咪谂都唔使谂啦，谂都唔使谂啊。咁啊星期五啦，咁喺呢个春夏之交，喺个波澜壮阔嘅民主运动嘅27周年。前者一日 ,6 月3号 ,ok, 是 星期五。咁我就约咗佢喺呢个罗湖嘅地唔係嗰个火车站嗰度等啦。 係、 啊。我已经我驚因为我担心佢又放飛機。ok, 所以我已经唔撚租定酒店啦。最多如果冇我就返返去维亚南下上三妹。甚至佢一日就算佢姨媽到都好即係俾佢打个飛機都好。 係。 咁或者去到罗湖边度都好总之。哎我已经唔租定酒店㗎喇。咁梗係同佢食下饭先啦。一係摸下底先啦嘛。一係时间过咗咁耐我点知你係咪姨媽到呢 係。 我点知你出嚟为乜嘢呢可能出嚟咗晒命呢即係可能真係纯粹友谊出嚟倾下偈呢可能冇着落㗎嘛。 係。 冇着落㗎嘛点解冇落我喺罗湖租酒店咪戇鳩我租酒店我租福田啦。因为租福田七天罗湖又方便。 係。 係我食嘢又平。啊！我约啲女又易啲，咁玩附近的人都易啲噶，或者七天，或者唔明啊？喺福田、深圳少啲噶。我真发觉噶。 O K， 即系我下个礼下个礼拜嗰集，我讲一讲，再唔得我再下个礼拜嗰集啦，唔知啦。有时间我讲下附近的人啦。 O、okay. K，、 啊、因为其实我咁好耐未讲过，我唔系冇玩呀。 系、 okay? 啊，我系有玩嘅，但系嗰啲悲壮嘅事咧，就真系无谓讲，真系大家俾人笑啊！你都唔好想俾人笑啊！我系濑个号，我濑个蒙数啊，话即系咧啊！因为我送钱俾人走，你送到蒙数啊，送到我惊啊！咁冇办法啦，咪喺罗湖咁，我同佢咗，唔系今晚再食金光华嗰度食咖喱， 系 有一档好出名的咖喱啦，金光华几楼唔明知食好好出名的咖喱咁咪食啦。食咁食呀咁咪兩傾下偈咁而家點呀 咁見到佢之後有冇啲咩變化呢佢呢 就略肥咗。 略肥咗。 略肥咗。咁、可能生完之後都生咗都四年幾都收咗應該係某程度收到啲收咗啲新嘢。 係。 都略肥嘅。係。塊面都略肥咗啲嘅。 OK。 咁其實咁佢一本身佢係塊面係四方形嘅。 喔、哦、國字 嘅。咁所以肥起上嚟佢都唔會太肉酸嘅。 係。 都係國字呢咁我又見到佢，因為咪人肥咗少少，咁我估佢個肚腩都應該肥咗少少啦。咁嗰啲仲著緊衫，我梗唔知啦。咁當然最後我係知啦。咁我又冇乜食過，乜我咁咪同佢食喺度食食緊咖喱啦。因為我貪我度平添，幾廿蚊喺嗰度，我費事就抌蚊蚊多半啊嘛。我話咁點啊？咁食下，唉，好耐冇咁好耐冇啦，好耐冇見啦。咁而家點啫？而家你咁我就扮唔知啊。佢生個 B B 我都唔知啊。咁就佢哎呀，我有個 B B 咯。咁而家喺老公度湊緊喎咁佢意思話可能爭緊撫養權之餘處女囉又自己湊下有時喺鄉下湊緊啦其實講啲嘢我都唔撚知佢係邊一飯打邊飯呀 係 因為佢少少廣東話加少少普通話 係 咁我係明佢啲普通話唔明佢啲廣東話喎我話先撚奇撚怪喎咁總之係好撚複雜㗎啦佢個咁總之佢係搞緊離婚或者係已經離咗婚或者定係嚟緊婚我唔撚知咁上下啦就係咁上下嘢呢就係佢啲我就係識聽得明佢普通話聽唔明佢啲廣東話嘛。咁、我大概估到咁上下啦。總之佢係感情實力好坎坷啦咁喎。我哋講唉最慘就係生 BB 啦生 BB 咁又綁身綁食我又講曬嗰啲即係懶大道理啦。跟住即係食完之後傾完之後食完飯啦。跟住話我冇定去我租酒店啦你陪唔陪我啊 是 因為其實我每次呢我咁樣我每次都畀幾錢嘅。 是 咁你如果我好坦白㗎囉你陪我咪千五囉係冇見㗎嘛。 ok, 咁某程度加人工呢係咪應該先 ?ok, 加少少啊話曬你唔同咗啦嘛係咪先你人妻嚟㗎嘛係咪先人妻咁樣佢都唔夠啊其實應該人妻搞唔夠嘅。咁大佬又話冇見我諗住幾千五蚊佢一定應承㗎嘛。咁我就話大鑊你唔好早走喎。啊佢咁佢得可以啦唉咁咁冇得囉屌啫因為佢而家唔知做緊啲乜撚嘢又係好搵好搵好搵少錢㗎。 係。 啊，咁我跟住咪哦，咁啊嗱林又租七天啦，咁費租咁貴啦，咁租火車站七天啦，係佢嗰度乜嘢都好，係最撚麻木啲嘅啫嘛。咁公安上到嚟，屌你上到嚟，我就攬曬衫啦，咁面攬麻到咁，我真係就七天，我有而家住過你就知噶啦。屌你咁成個市先上三樓啊，點會黐線？你我有住過就知噶，嗰間七天就黐撚線。好啦，咁跟住唔使講嘢，裝嘢波幾啦。咁呢一次咧就好奇怪。咁耐你冇聽過我講一個故事嘅神山虎呢樣嘢㗎嘛。 係。 我梗係要有飲啦。 係。 但係邊度時間飲呢？嗱你真係其實冇時間，因為冇時間沖㗎嘛。 係。 咁如果晏晝沖定到佢波嘢就可能十點十一點。咁其實藥力都過咗五六成啦。唔夠勁㗎嘛。 係。 咁即係有幾日子我知道我會同佢磨到食完飯都係起碼八九點。咁我一做呢就喺 7-11。就買咗兩支咩$14兩支嘅。唔知乜雀巢咖啡。 係。 樽裝。咁佢某程我已經倒撚咗佢嘅。但我就飲返埋呢跟住呢喺我一晏晝呢就已經沖定杯神山虎呢就入落咗個咖啡樽度雀巢咖啡就扮雀巢咖啡咁袋住喺個 bed 度。咁咪咩囉咁去到酒店。咁屌你咁样焗咁样收佢通量就咪焗飲囉。咁就而家咁样样㗎。啊咁 ,ok。啊因为点解我成日同老闆讲应该如果星期五搞就应该星期四飲一次先㗎嘛。 係。 啊但我即个问题喺边度呢我星期五唔知搞唔搞到。咁我星期四好可能飲㗎嘛。係咪先咁我冇辦法我星期五我有选择喺星期五做之前飲囉。咁後期平呢唔沖涼因為啱啱冇浴缸啦嘛唔使浸咁佢沖涼咪焗飲囉。咁然之後會當我沖涼囉。啊唔係係我沖涼先。跟住到佢沖涼同我咪焗飲囉。咁然之後梗係喺間酒店度梗係攬攬細細嘅搏嘢啦即係神山虎理論上嚟嗰半個鐘頭你又嚟了啦你知㗎啦唔使同其他人講㗎你知就得㗎啦係咪先。即係其實網友都知啦。啊即係哇講少少神山虎啊即係點解我強調要分兩日飲呢其實有個理由嘅因為其實飲完神山虎你好攰好想瞓覺。佢係特登令你想瞓覺養足養可以等你儲啲 power 嘅。所以呢第一次飲完之後你好瞓啲可能會排毒。咁你屙咁啲啦好瞓啲你儲好晒啲精力咁你咪升第二日再飲一包。咪吊得勁啲囉 將佢爆發出嚟。 爆發出嚟將兩次嘅 power 乘以。 係。 當然要忍第最兩麻煩就忍第一次咗呢。咁然之後你都係硬㗎。你唯一呢樣嘢嘅啫。但當然你可以選擇唔飲第一次嘅。 係。 咁第二喺當日之前就半個鐘頭好飲啦半個鐘頭至兩個鐘頭好飲啦。因為呢好簡單點解係咁解咁解呢喂你真係會排毒㗎嘛。係。係咪先。佢早飲嗰時候你做咗下我就急屎點算無謂呀咪先做咗下我就想瞓覺點算係咪先咁所以呢你就要早喺做之前飲啦如果做之前飲呢最好嘅方法呢就喺 7-11 買兩支雀巢嘅樽裝咖啡 即係狸貓換太子 啦你唔撚使飲就倒撚窒咗佢啦要樽㗎嘛即係壓到你啦嗰啲我真係咖啡嗰、那個樽又係咖啡實呃到 㗎 係先你可以咁樣飲㗎所以我點解介紹建議網友分兩次飲呢當然你飲一次我冇問題㗎但係你要忍落你嘅眼瞓同埋你可能會排毒嗰度啫係咪先咁你自己你衡量啦我唔會話叫你飲兩次我唔係為咗喂你飲兩次你就會快啲幫襯我唔係呢一樣嘢。或者如果我想你快啲幫襯我我叫你日日飲啦。係。係咪先屌一日飲五包啦。屌你老咪先。ok, 我你公道嘅。你係可以日日飲。咁你有一個療程嚟嘅。但你唔日日飲呢就有個過程。 係。 功能性你就可以日日做嗰陣先飲。你係長期我嚟喺個因為其實佢裏面有馬卡佢又可以令到你呢回復一啲機能嘅嘢嘅。咁可以調理一下身體啊同埋可以防止爆血管啊高血壓啊帕金遜症啊都得嘅。咁呢啲佢寫話得呀或者呢我冇帕金遜症我唔知啊我又冇高血壓我飲咗我又唔知我又未爆血管所以我唔知啊。 Okay. 所以但飲完屌得勁啲係人都知㗎嘛飲過就知㗎啦嘛。ok, 所以嗱你自己網友自家人量啊。仲有如果網友係幫朋友買神丹虎嘅個個都咁講啊。ok, 我哋大家唔緊要。是我信屌你同咪信咁你哋唔該呢都叫佢哋聽我呢個節目 OK， 吓、啊、你介绍佢过嚟买，佢如果佢真系过嚟买而冇听过我嘅节目，佢真系问咧，我成日要答咧，我会觉得好捻烦。OK， 因为我赚钱真系唔系赚得多，赚几兜嘢啊，佢一佢其实顶笼赚3000蚊。大佬，其实我真系唔应该服侍咁样多嘅。咁你直头叫佢嚟听我节目，我喺节目度讲咯，系咪先 ？OK， 咁啊唔系两只烦啦。OK， 所以如果你介绍朋友买，咁你就顺便介绍埋佢听。OK， 净系听我讲神山虎嘅讲，即系呢轮我都有讲啊，系听我呢轮讲神山虎就得噶啦。以前啲咪咪捻柒听咯，我多一个听众唔多少一个听众唔少啊。OK， 唉，仆街嘅时间讲到而家我都。仲未入正題，亦都未講網台，下個禮拜先講網台。OK， 講埋咁啊，飲咗神山虎咁啊，跟住咁啊，輕輕餓餓啊，睇下電視先，輕輕餓餓啊，動了嗰頭，咁啊，跟住梗係大袋上馬啦。 係， 我大佬佢生得㗎嘛，屌你老味，用乜嘢？我今年就紅蓮星動喎，哇，用乜嘢？屌你老味，封建出嚟，你喂嗰件唔使我认头嘅，嗰件系阿 Benny 要我认头嘅，你后尾唔系我呢个认头，咁而家以可能呢次要认头啊嘛，所以我一定明明白白剔咗个 condom， 我剔个咩嘅 condom 咧？就而家杜蕾斯嗱，唔系 Sakami 啊， 系 好嘢，我真系分享噶，我真系专用啲好嘢噶，新出个杜蕾斯咧，嗰啲话比平时薄咗20% 嗰只咧， 系 几捻好用啊！真系薄啲，但系佢薄唔到 Sakami 啊。 系 薄啲，但系佢长度够长啊。 哦， 套得晒入去啊。 Okay、 即系我个 size 其实我都唔算好长噶啦，但系我真系套得晒入去。Sakami 喺神山虎嘅帮助底下咧，我系套唔晒嘅。我真系听，我哋几多恐怖啊！我真系听啊。咁其实可以试下嘅啦，当然啦。嗰只嘅新出个 Air 咧系贵啲嘅。嗰只妒忌系贵啲嘅。 系 咁你哋买边只唔紧要啦。好啦，咁啊照搏嘢啦。神山虎个关系呱呱声嘈啦，咁而且有个好处，因为阿助理咧比较高大啊，佢后入咧佢唔会话勾勾勾嘅，佢唔会嘅，佢屌你咯，佢嗌得好啦大声，好啦舒服嘅，啪啪声揞落去啦，佢都屌你，好嚟侵入嚟啊，好啦舒服啊，即系老公啊老公啊咁样，都咁嗌佢唔话勾啊勾嗰啲咩嘅，喂咁啊你知啊，即系好捻大镬噶，即系下个礼拜先讲，即系后入呢样好捻大镬嘅，我捻中意。咁真係助理真係啱啱好喎、 啊。 天時地利人和你配合到咁樣咗。啪啪聲啦。咁當然啦神山虎俾我以前我診佢實部神山虎㗎嘛。話佢自己飽晒啦。 係、 啊。我當然唔知佢個老公定係前夫定係就嚟前夫定就嚟老公啦。我唔撚知呀。咁肯定冇咁飽啦。佢先。係呀而家嘈緊㗎嘛。 係。 佢可能好撚冇撚搏嘢㗎嘛。夠晒喉啦佢都夠晒喉佢都飽。 是 好啦咁我又飽咁我諗住唉咪唞因為有神山虎㗎嘛。 係 咁咪諗住硬啲再襯佢一 Q。係咁之後 再。咁我問下先個身材有冇走樣啊 有啲呢個任神文啊。 喔、哦、任神 文。有啦 ,ok。 咁你要屌閪喂狗仔識睇到啲任神文關你撚事咩定任神文關係唔阻礙先有幾識喎。ok。係咪咁我諗住唉好唞硬啲襯到你真係。因為其實我每次呢都係診佢一劑㗎咋。 係。 吓錢就未足。咁我只要咁樣再分診完一劑分下我頭呢就再診到佢劑整咗 Morning Q。 係。 診佢老母生劑屌你老母1500蚊抵到啦。咁屌完之後唔使半個鐘頭。喂我要我想返屋企先。我屌你老母唔撚係呀。屌你老母。喂我話唔係呀嘛你又嚟呢度。我話唔係呀。我真係要快有啲嘢就返屋企先我轉頭又返嚟啊我屌你老母你唔好點我啦你唔好真係當你點我唔係一次啊我心裡真係戇鳩咁啊咁唉即係我真係千方百計唔希望佢留啦我希望留低啦大佬因為以前冇神丹苦就唔係啦啫我一陣間我做個兩條點埋單啊屌你老母我冇計啦即係我想講佢條女係要你真係冇辦法嘅咁樣唉咁就屌你老咪都俾撚咗錢佢咁就走啦 係 走咁走完之後咁啊佢慢啲返嚟嘅咁然後咪又係冇然後囉 o k 咁高撚嚟啦而家我連 QQ 都刪撚埋佢你老以後真係大家唔好再見好啦咁就講下跟住喂神山虎喺度喎藥力仲喺度喎 点搞咧？ 咁屌你咪梗系附近的人啦。 OK， 咁附近的人你留翻有机会先再讲啦。或者你 OK， 咁啊 ，OK， 我冇计啦，有时间真系过长啦。网台佢留翻下个礼拜先讲，下个礼拜讲唔到再留翻再下个礼拜先讲。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可以讲少少嘅。如果网台有网友肯赞助 ，OK， 捐献下嘅，如果你捐一百太少嘅真唔得，捐二百 系 二百至四百九十九，我送一啲嘢俾你， 系 五百至九百九十九，我又送多一样嘢俾你， 系 一千蚊以上，我又送多一样纪念品俾你， 系 吓系送纪念品，嗰一纪念品其实谂到系咩嘅，但我唔公开讲住 ，OK 啊，我希望啲网友系唔系为纪念品而捐助嘅 ，OK 系 啊。嗰、那個紀念品喺我嚟講係最珍貴嘅，當然唔係我同徵 ，OK， 啊亦都我徵草，咁我冇徵草，我徵草唔值錢 ，OK， 嗱、我覺得好珍貴嘅，但我唔知道網友覺唔覺得珍貴 ，OK， 咁如果係聽眾都可能會覺得都有啲用嘅，有啲意義嘅咁樣 ，OK， 嚇，咁而家接受捐款㗎，你哋可以咧捐翻我神山府嗰、那個嗰、那個户口啦，咁你自己隨緣落座 ，OK， 總之200至499。送一份，500至999送两份，唔同啊， 系 都睇一样嘅内容唔同，内容唔同，你自己谂下咩嚟啦 ，OK， 吓咁1000蚊以上送三份，内容唔同嘅 ，OK 吓、都系同一样嘢，内容唔同嘅 ，OK， 咁当然咧你可以捐一10蚊啊，100蚊啊，咁到如果捐10蚊、100蚊、199，咁我冇理由送赠品俾你，因为将啲礼物我都系。要钱整㗎嘛，係咪先 ?ok? 啊记住唔係賣，我亦都唔话俾你，我有可能估到係咩嚟嘅，但我唔会係賣嘅，咁你哋捐咗先啦，因为讲真我要搞台，信我就捐咗先，详情下个礼拜讲唔到，再下个礼拜讲 ,ok? 因为 好 时间真係今日时间太长啦，咁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广东妹求水山庄。 好，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 Sakami， 它除了夠薄之外還比普通避孕套強硬3倍，貼身得來又沒有古靈精怪的味道，又滑得來又不會引起乳膠過敏， Sakami 刁蜜牛極力推介。